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场同埋鲍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就各级嘅官员咧，包括特首咧，近日咧严厉警告，香港咧系满街都系小人，软对抗咧系无所不在，尤其系学者兼中央政策组前主任刘少佳教授系指出咧，软对抗嘅16种嘅罪行之后咧。咁但係呢个困难嘅地方就係软对抗呢係潜在嘅，係好难识别嘅。虽然呢就唔係明目张胆，但係呢佢呢嗰个要害在于软，就一般嘅市民呢就算係前线呢係嗰啲食环处嘅官员都好难识别。所以到底点样识别软对抗同埋去铲除软对抗呢，就要借助共产党嚟到帮手啦。所以中国喺香港嘅官方喉舌文汇同埋大公报呢，在书展期间呢就推出一个叫做赶绝软对抗的系列。咁呢两张报纸呢就连日呢就係教特区政府啊，包括呢特首李家超同埋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呢係点样样去识别。咁呢就呢两张报纸呢就点名一个呢叫做法庭线嘅网媒，另外一个呢叫杂志社，另外仲有呢係 Channel C， 呢个呢当然最近係结束咗啦。只不过呢佢就改咗个名叫 Channel V， 就推出会员计划，就话呢三间个网络个媒体呢係疑似煽动对抗情绪，令到不明所以者呢行话要佢哋货金。咁呢就文汇大公呢係用头版二版呢就捉埋嗰啲呢茶餐厅同埋呢网上嘅书店。点名一间叫猎人书店呢係话佢哋呢係出售一本咧叫《黎智英传》啊嘅一本书，系嘛？咁啊呢本书咧，其实我都未听过。不过经啊文汇大公咧咁样一传播咧，原来呢本书最新系喺台湾出版，系讲黎智英咧喺狱中里边啊呢几年啊里边嘅嗰个感受同埋一啲嘅记录。咁啊香港当然系不能发售啦。咁但系原来咧，据说喺一个叫独立书展嘅活动里边。是可以呢透过网售的渠道呢是买得到这本书的。咁凡此种种就声称黑暴阴魂不散，黄书店就兜售软对抗书籍，就要继续呢要赶绝咁解。而且呢赶绝呢嗰个网呢越收就越细。甚至呢是讲到有一啲铺头派发嘅一啲餐饮券就写咗一句一生平安嘅口号。叫好人一生平安，就令人联想起咧黑暴。但系经过一啲网媒咧系搜集资料，就发现大公文汇自己以前咧都不断咧系去疯狂使用好人一生平安呢条标语。所以咧好人一生平安啊，系联想起黑暴嘅话咧，咁原来大公文汇都有份散播啊。咁呢个软对抗啊，果然系无所不在。其实如果你咁嘅标准呢，好多电影都系软对抗。包括嗰啲呢话咩嗰个黄子华嗰套法庭嘅戏呀，咪 ,what's wrong? Everything went wrong， 然后点解会得到全香港嗰场戏做到嗰个 moment 法庭戏嘅时候啲观众鼓掌呢，呢、这个咪就系软对抗囉，系咪？所以软对抗有追溯力呀，唔止系戏剧歌曲歌词书店餐饮是要劳动到食环处厕所婶都要留意，因为最近呢喺个系咪深水埗个公厕发现墙壁呢就有人写光复香港等8个字嘅个口号，于是即时拉人。咁所以软对抗确实系无所不在。以后呢香港啲人入公厕除咗呢系要行前一小步咩文明一大步，唔好屙到湿嗲嗲，同埋望住自己下面啊，嗰条水柱要对准之外，亦都要望下三面嘅墙壁有冇呢啲所谓嘅反动标语啦，系咪？所以咧，软对抗咧喺香港咧，其确实系非常之严重嘅。全香港咧各界嘅人士都要提高警惕。 因为近日咧，文汇报咧就批判啊，深水埗一带咧有好多嘅食肆同埋咧零售店咧就涉嫌里边卖嘅嘢系有煽动意味啊，试图鼓吹软对抗。咁里边咧就包括有啲文具铺啊，有啲茶餐厅啊，有啲咖啡店啊等等。咁我唔开名啊，费事咧影响到佢哋嘅生意。咁呢啲被点名嘅店铺接受记者访问嘅时候咧，就讲无辜啊，其实佢哋从来都冇煽动嘅意图，咁亦都咧冇任何嘅嘢咧系带有煽动嘅意味。但是竟然呢，即是例如譬如某支原子筆限量版啊，他说呢2019年设计限量版849原子筆，就形容是作为啊这个黑暴年份的销售点啊。那我不知道呢，为什么这个2019年得奖的设计原子筆呢会被视为所谓黑暴的纪念品？莫非所有2019年生产的东西都是黑暴纪念品，定是2019年出生的所有 BB 他们都是黑暴的分子呢？我不知道文汇报的标准是什么，结果就要搞到他们将这支笔就要落架，即是不卖了。另外呢，这个其实是一个瑞士的品牌，在2019年在香港设计举行比赛，于是获奖的。但是他公布结果的时候是5月23号，即是话咧，当时反修例嘅运动咧仲未展开，竟然咧即系躺着也中招啊！只要2019年嘅产品咧都系被标示为呢个涉嫌系黑暴嘅纪念品，咁啊呢部分嘅情况咧仲唔止啦，譬如话咧里边有一啲茶餐厅啊或者食店里边咧嗰个收条或者单据上面有啲叫做好人一生平安啊，或者系叫做咧健字饮水啊呢啲啊，全部咧都系被视为咧。他们觉得是黄丝的口号，全部这些都是叫软对抗。喂，如果这样下去呢，这条红线是不是叫做任意画和越画越阔呢？ 你了解中国政治呢就会知道，这个叫做追击软对抗系列的呢，那个目标呢就不只是这些什么书店啊，同埋啊这些独立书展，是另有其人。是哪个呢？是香港特区的律政司司长。因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呢，在没几耐之前就接受过香港01的访问，就将软对抗的概念呢是有意淡化。他说软对抗呢其实不是一种法律概念，即是说呢往往不是刑事罪行。他说应对的根本呢是提升本身特区的软实力。那么律政司司长这一番说话呢，就是明证是指出现行的法律条文没有明确规定，是吧？所以软对抗呢，他认为是一个政治语言。他认为是否软对抗要由行为手段的特征、言论表达的方式、行动的动机和目的是作出判断。所以呢，就林定国呢是有意呢，就是想驱除社会一些恐慌，就是因为呢软对抗呢并不纳入港版国安法的条文之内，所以是冇得检控。他说根本的方式是要提升自己香港特区政府说好香港故事的软实力。这一番讲法呢无疑是比较符合西方的理性逻辑的。就是说既然港版国安法你2020年公布出来的全套没有一个字眼是有软对抗三个字。所以你要将软对抗夹硬要将颠覆罪连在一起呢，啊，这个呢是不切实际。所以他认为这个呢不是一种法律概念。换言之呢，他在暗示很多软对抗呢是不得检控的。不得检控呢就唯有呢是由特区里面那些正义的所谓的正义的爱国爱港的力量呢，你们自己讲好自己故事就这样算数。之但文汇大公很明显就是不收货。他里面呢个标题和内文呢有一句说话，责令特区政府呢是要依法处理。他要呢强调那个叫依法。林定国话咗俾你听，软对抗系冇得依法。佢唔系法律概念。咁唔系法律概念依咩法呢？咁而家文汇大公嘅意思即系我唔理你咁多。冇得依法都要做嘢，都要呢系检控。咁样呢就呢张牌呢就搭落去呢就搭落李家超。同埋林定国啊，系呢个咧特区政府嗰树嘅。啊，如果佢做嘢咧，嗱点做咧？你哋自己呢班啊读普通法训练出嚟嘅林掂佢咯，刑事检控专员，你哋自己开会咯，系嘛？咁但系文汇大公啊，系咪有一个超然嘅权威咧？ 就正如啊列顯倫啊，佢喺澳洲嗰時，佢就係就文明報嗰度咧就話，終審庭嘅法官嗰啲咧未必係裁決，未必有約束力，只係一個意見。咁呢個意見啊，係咪凌壓啊列顯倫嗰個法官個意見啊，係咪凌駕於啊終審庭咧？嗱，呢啲咧就係香港特區進入中國人政治啊啊磁場裏邊咧，係一種咧啊特有嘅現象啦。嗱，咁而家咧，既然林定國咁講咧，你就要啊服從啊文匯大公嘅指示咯。你要將嗰個所謂軟對抗並非法律概念啊，呢個錯誤嘅概念要收翻嘅。你係應該咧係照文匯大公嗰幾個編輯，我唔知道佢哋每個月幾多錢人工啊，一定咧係冇林定國咁多嘅。是吧，照他几个呢那个指示啊，啊你啲冇署名嘅文章呢，你要将呢个软对抗呢是納入啊港版国安法嗰度。是吧，咁至于点样成为一个法律概念呢，你自己諗掂佢啦。仲有呢嗰啲高等法院法官啊、上诉庭啊、终审庭啊，都要同时學習啊呢个系列啊里面呢最新嘅指示。是吧，嗱呢个仲有啦，所以呢就是中文呢，所以我一早都讲过。中國人用翻自己個母語啊，係想進入一個咧現代社會嘅法治咧，呢個係冇可能嘅，因為嗰啲方塊象形字咧，係比起拉丁語系出身啊嘅呢啲西洋嘅語文咧，佢係冇辦法表達一個清晰嘅法律理性嘅概念。例如遠對抗就係咧，遠成點咧，係咪遠到咩度數咧？係嘛？呢個測試一個石屎牆啊，會有一種儀器係可以咧，係測試出一條鋼筋啊，同埋一埲石屎牆嘅硬度。但係遠對抗點樣測試呢？啲中國人就唔會理你嘅。總之佢話遠就係遠，佢話硬就係硬，係嘛？遠硬天師咧，就係由佢去決定。係 啊， 咁佢係邊個咧？咁你自己去估咯，係嘛？所以而家香港特區咧進入一個咁嘅中國狀態咧。啊，都好值得恭喜咯！ 我哋喺英国啊，饮水啊，都知道分软硬系点样分啦、啊。例如吓、啊，嗰、那个含镁同埋钠嗰个成分超过60mg 咧，就系属于硬水；少于60咧，就系属于软水。喺中间嘅叫不软不硬。嗱、啊，咁呢个系科学精神啊嘛。咁但系而家软对抗嘅定义咧，真系任文汇大公嘅记者话就系噶咯。譬如话佢而家今次佢就话深水埗大南街一带嗰部分咧。就佢話嗰啲書店同埋嗰啲零售店咧，係形成一種特定嘅氛圍。喂，咩叫特定嘅氛圍啊？呢啲佢冇詳細去講述，而且裏面咧佢講到譬如某啲書店啦，有啲字眼裏面係自由啊、希望啊、free 啊啊呢啲全部咧，佢都認為係散佈緊港獨嘅思想啊，而且頭先我所講啦，嗰2019嘅紀念筆咧，亦都係被打成啊。呢啲軟對抗嘅個符號，嗱咁樣如果去咁樣擴展落去咧，任何裏邊講到獨立兩個字，即係話都係獨屬於港獨啊！任何呢啲叫做自由民主嘅，都係屬於軟對抗，甚至可能係咧係違反國安法咁樣嘅時候，咁你不如就出個即係完整嘅法律嘅指引，或者係成特區政府教育局又好，邊個局又好，出一本小冊子，有咩字眼係唔能夠出現喺香港嘅，你講清楚就得㗎啦，冇所謂嘅其實啊，依啲字眼咧係你夠膽寫出嚟啊，中英文17國語言你可以列曬出嚟，咁啊大家做生意好似你話齋立法會議員一樣啊，唔可以批評特首嘅，咁你寫清楚，咁大家做嘅時候識做咯。如果唔係咧，喺香港而家。咁嘅零售環境咁惡劣之下，小本經營啊，仲要咧受咁多嘅法律限制，咁你即係話咧，想街上面更加多吉鋪啫。其實深水埗一帶咧，已經係嗰啲叫做基層生活嘅地方啊。點解有咁多獨立嘅書店同埋小店存在？係因為佢哋地鋪或者上樓鋪嘅租金低，佢哋先至能夠喺度苟延殘喘啊。但係如果你連趕絕埋嘅時候咧，咁香港嘅經濟咧更加雪上加霜咯。 咁啊，對於中國人咧呢一種虛無縹緲啊，係嗰種幻想同埋聯想咧，中國嘅文豪魯迅喺1927年咧已經有一篇雜文叫《小雜緊》，去批判中國人啊，即係佢所處嗰個民族啊嗰種思想局限。佢點講咧？佢話第一係嘛啊，每喝一個破衣服的人走過，哈巴狗就叫起來。 其实并非是狗主人的意志或者使唤。哈巴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加严厉。这个是鲁迅讲的。另外就是中国人的联想问题。鲁迅就说，一见到着短袖立即想到白臂膀，立即想到全裸体，从而想到生殖器，从而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鲁迅说的，是中国人的想象围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这个可以说是鲁迅对于中国人那种思想，那种愚昧和局限，那个了解非常之透彻。这些杂文在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是可以买到的。在公立图书馆可以看到鲁迅的杂文，里面对于中国人那种愚蠢是有非常之贴切的形容。所以毛泽东都非常之欣赏鲁迅。他说鲁迅是一个革命的旗手。你要了解读过鲁迅才了解中国人他种想嘢的那种奇特的方式。这个今次文汇大公就是说，看到什么好人一路平安就联想到黑暴。见到啲黑 T 恤咧，就联想到黑暴，系嘛？咁啊，见到咧某啲嘅书籍啊，某一个字眼咧，即刻联想到咧系2019年啊，2020年啦，系嘛？火光红红嗱，呢啲咧，你去到青山精神病院啊，揾个心理学精神病医生咧，走去问一个病人咧，佢都会话有好多联想啊。点解你走去斩人啊？系嘛？我见到一个女人行过。我就联想到佢对我有威胁。点解对我有威胁啊？因为我三岁嗰阵时啊，我因为咧唔听话，俾我老妈子攞条藤条咧系炆猪肉咗一轮，所以咧我好容易见到一个咧系类似我阿妈咁嘅年龄嘅人行过，同埋着翻我阿妈嗰阵时着嗰件衫咧，我联想到暴力，于是咧我先下手为强，我揾把刀怼死佢先，系嘛？嗱呢啲咧就叫中国人嘅联想，不过唔紧要。我哋要尊重中国嘅文化，嗰13亿人咧，佢哋系咁样样嘅思维方式咧，系佢哋嘅事，知唔知啊？系嘛？不过咧嗱，我就以软对抗啊呢个名词嚟到讲，正如你话斋，点样为之软咧？个数据系乜嘢咧？嗱，用中文嘅思维嚟谂咧，软对抗咧都有积极软对抗同埋消极软对抗之分。嗱，咩叫消极软对抗咧？举例冇几耐之前逝世嘅美食家蔡澜。蔡澜先生呢，你都知道近五年呢，对一个人呢系住喺香港。佢呢每个月使50万。吓咪同埋呢，佢虽然呢系抱病在身，但系呢佢都积极啊，系盲街窄巷呢都不断去搵香港嘅食肆喺度试食。而且仲去过台湾，帮衬过一个公民党系后来流亡咗去台湾。跟住咧，系做私房菜啊！佢一位前立法会嘅女议员嗰度帮衬过，而且个 Facebook 嗰度大赞。嗱，蔡澜呢一只咧，就系叫我认为啊，就叫消极软对抗。点样消极软对抗呢？虽然咧，佢喺佢个 Facebook 嗰度从来冇讲过要光复香港美食，又或者咧要呢啲叫愿明光咧系归香港啊吓嘅叫做韦之廉嘅嗰个主厨。之但咧，你呢五年猛咁喺度讲香港边度边度好食，你冇参与过系唱好香港嘅饮食经济喎，你冇系用你个名誉啊，同埋你嗰个影响力咧，系帮助香港特区政府喺小红书嗰度推介多啲小红书入落嚟啊，系帮衬香港嘅嗰个餐饮，你净系自顾自喺度食，继续话呢间好食嗰间好食。你系咧冇用到你嘅影响力咧，说好香港故事，再加埋你系台湾，点解要走去帮衬嗰位前女议员开嗰个私房菜？呢个咧系唔系消极嘅软对抗？我认为系咯。积极嘅软对抗咧，就当然就系嘛，你唔止咧就系话香港咧李蔡澜欣赏边间边间，唔止咧系冇为特区政府唱好饮食业经济，你仲不断咧。是话日本呢是嗰度大阪边间寿司好食啊，京都边一间刺身好正啊，或者边间嗰度天妇罗啊，你喺度呢用你嘅影响力啊继续推销日本嘅旅游飲食业，令到千万嘅大陆同香港嘅 fans 呢 係唾棄大灣區嘅飲食業，嗱嗱聲 book 機票去日本咧，係嗰處咧係狂拆狂食。嗱、这个、呢個就叫做啊積極嘅軟對抗，都係軟對抗，但係積極，因為咧你係用你嘅影響力啊，不止冇唱好香港經濟，仲咧係潑啊香港人咧係湧去日本嗰度幫襯，從而係咧助長崇日嘅思想。啊、你十年八載以來從來未見過你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嗰一日著一套咧係黑色嘅長衫飛去南京嗰處咧係低頭哀悼啊，一路咧就係、是、講日本嘅嘢點好食點好食，亦冇讚過任何一套啊大陸嘅抗日劇啊拍得點出色，因為你自己都係電影監製啊嘛，係嘛？咁呢個咧我就認為係叫積極嘅軟對抗啦，係咪？ 嗱 嗱，仲有一種咧就係積極與消極之間啊，即係等於你食牛扒，係咪有呢個叫做 well done， 有一隻叫 rare， 仲有一隻咧叫 medium rare， 就係消極同積極之間咧啊，就係、是、啊點樣樣咧嗱，中間好多空間啊，因為我時間所限咧，我唔會去演繹，就不如由啲中國人你睇咗呢個節目之後，你自己發揮你嘅聯想力啊，好唔好啊？就以蔡蘭為例，即係唔係話對佢老人家不敬，係嘛？只不過手到拿來咧，係有一個咁嘅例子咧，係攞嚟我哋做啲學術上嘅研究啫，係咪啊，劉生？ 係咁啊，文匯大公咧，就近期咧個主力真係軟對抗啦。嗱，除咗你針對翻頭先我哋所講書店啊，或者食肆裏邊嗰啲文宣啊，或者係嗰啲單據之外咧。最近咧，亦都有另外一單啊，就係話咧，有一啲義工組織啊，去幫人咧去修理屋企嘅嘢啦，咁啊都被指為呢啲義務維修咧，都係屬於軟對抗，因為咁樣係引起啊香港啲市民咧對於政府嘅服務啊嘅不滿啊，因為就係政府做唔到嘢，所以先靠義工組織啊嘛。而且呢個組織咧，呢個義務維修組織咧，亦都發文曾經話有街坊嘅朋友喺公立醫院覆診嘅時候咧。遇到唔識英文嘅醫生，咁咩醫生係唔識英文呢？咁我估計啦，可能係指來自中國大陸嘅醫生，因為佢哋咧係即係唔係用英文噶嘛，佢哋嘅診療，咁所以咧間接啦就話咧，令到香港市民對醫療系統逐漸失去信心，啊回不到過去咁樣。嗱咁樣如果咁樣推論落去咧，即係話。任何嘅 NGO 義務組織，無論你係去扶貧啊、送奶粉送米啊，或者係走去義務去補習咧，喂，咁樣都係軟對抗喎、啊，因為你咁樣咪令到香港市民對於香港特區政府嘅醫療福利啊、教育啊、對老人家嘅關顧不足啦、啊。嗱，如果咁推論落去，關愛隊都係軟對抗喎、啊，原來，因為照計，如果政府啊能夠啊做得好嘅， 嗰、那個社署啊， 唔使關愛隊啊。关爱队要嚟做咩啊？你关爱队嘅作用就系彰显咗特区政府嘅不足噶喎，咁样即系话，所以软对抗咧 叫补足个短板啊嘛。 最后回力镖都系自己中嘅啫。 你即系话特区政府好多短板啫，系嘛？吓、啊，你唔系你点会整到个关爱组啊？系嘛？唔系点会有啲义工走去义诊啊？系嘛？仲有啊，吓你话嗰啲西医点解唔识英文？呢、這个系咪软对抗啊？系。系嘛？但系俊儿啊，点解特区啊咁多市民有病，你想去睇西医，你唔睇中医啊？唔识英文好失礼啊！即系话我如果做中医系咪好失礼啊？系嘛？我系中医，我唔识西医，你起中就走去咧系舐西，你话系咪软对抗啊？同埋特区政府咧，从而劳重谋啊！你自己西医出身吓，你做咗咁耐，你冇任何用过嘅公开嘅时间去宣传中医、啊，咁你系咪有一种软对抗呢？香港特区有中医中药系㗎喎。点解历任嘅医疗卫生福利局局长全部都系西医呢？由高永文系至到呢个卢重茂。点解你唔搵一个中医去做卫生福利局局长呢？呢个系软对抗啊，个责任喺边度呢？唔系在特区政府嗰度囉。係咪？所以你话有冇联想呢？我有联想啊，我唔知你咋。 我聯想咗咯，咪關愛隊即係軟對抗咯，係嘛？ 好啦，咁啊，到底啊，你嘅聯想不成立，係大公文匯嗰兩個寫手嘅聯想咧就成立啦。咁啊，請問嗰兩個寫手啊，有啲乜嘢專業嘅權威？佢哋嘅聯想咧係特別矜貴咧，係嘛？咁啊，要問下林定國啊，喂，你家家地係律政司司長啊嘛，你啊大律師出身噶嘛，身嬌肉貴，你識英文噶嘛，係咪啊？ 嗰兩個寫手可能係大陸新移民嚟噶嘛，可能唔識英文噶嘛，唔識英文用中國嘅思維去諗嘢啊嘛，係咪嗱？嗱呢個裏邊咧，哇，演對抗咧，可以講話海闊天空，唔怪得話小人滿街咯，啱唔啱啊？唉，好多演對抗啊，真係。 嗱唔紧要嘅，我觉得咧，如果咁样做生意法咧，不妨香港嗱又开位，最紧要拨钱，成立一个软对抗嘅政策局啊，或者委员会都得嘅，开啲位出嚟，咁啊益下大家，咁啊任何嘅呢啲中小企啦， 咪叫香港特区反软对抗工作督导委员会， 冇错冇错，咁啊大到地产发展商，细到咧呢个大南街嘅书店或者杂货铺。全部都要咧计呢个商业登记之外，要喺呢个反软对抗嘅工作组里边咧攞到批文啊，先至能够咧开店，或者佢哋先至能够咧去投地。因为嗱，而家我哋上两集都讲到啦，北部都会区嗰两笪宗地咧就冇人投啊嘛。咁啊，其实嗰啲国企啊、国企啊、嗰啲发展商啊，变相都系软对抗噶，唔止系嗰啲即疑似黑暴嗰啲。是因为你不投地啊，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不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的执政和他们的地产策略啦。这样的情况之下，喂，软对抗真的无所不在，我同意啊，陶生。而且不是那些外部的势力啊，是在内部啊，堡垒通常都在内部遭受爆破的嘛。很多时候软对抗的不是外国的组织，也都不是那些所谓黑暴。因为嗰啲全部啲销声匿迹啦，唔喺香港啊，好多就咁啊。于是乎咧，而家里边啊，即系香港特区政府或者系嗰啲亲中爱国嘅阵营里边咧，喂，好多 里里外外 好多只系表面上效忠啊、唱好啊，行动上就好似汤文亮咁样沽货啊、走资啊、仔女送外国啊，跟住咧脚下抹油啊，诸如此类。所以咧，我觉得呢个反呢个软对抗嘅工作组咧，应该扩大，同埋咧。要內內外外去偵查所有特別是香港的立法會、行政會議、高級的公務員，究竟他們的屋企的成員，究竟個成分和他們究竟去了哪裡，資產如何。 這個要靠香港市民，尤其是大陸來的新移民踴躍舉報了，是吧？舉報了你要有錢有獎賞才行嘛，如果不是那些人消極的嘛，是吧？所以咧，成个国安再加埋软对抗，系一个咧非常之精密嘅系统咯，系嘛？所以咧，你要咧学习系点样去做中国人咧？你要听听咧呢啲咧软对抗啊，佢点样去辨别同埋点样去告发呢啲种种嘅指示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富云谷》，祝各位周末快乐，大湾区咧系消费快乐啊！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如果仲未订阅《富云谷》嘅，请订阅，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 Patreon， 多谢。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陶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啊，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